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古月。今天我们做客的嘉宾是歌手林依轮，听听他讲述歌曲背后的故事。林依轮1970年出生在北京，9岁随父母到石家庄生活，不到20岁只身闯荡广东歌坛，后来就有了他的代表作《爱情鸟》。如今说到《爱情鸟》这首歌，林依轮仍然很兴奋，他简单明了地说，这首歌对于他来说意味着成功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林依轮。其实在推专辑的过程当中还没有觉得是会成功，一直到应该是在3个月以后吧，得到的反馈的消息才知道已经成功了。当时做这些歌的时候，自己也觉得就是说的确是很特别，但是也没有认为是会特别到那种程度。因为后来我回到北京以后，很多北京的音乐人跟我说，当时很多就是圈内的人都买这张专辑来听，要听里边的演唱的方法，听里边的编曲的这个方式。所以其实这张专辑是起到了一个真正引领潮流的一个作用吧。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，呼呼呼，让我觉得心在跳。我看不见它，但却听得到，呼呼呼，这只爱情鸟，它在向我欢叫。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，呼呼呼，如今变得静悄悄，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。 的成功让林依轮的歌唱事业再上一层楼。2000年，他推出了第4张专辑《爱在2000》，同名主打歌《爱在2000》包含了韵味纯粹的拉丁节奏、丰满的音乐肢体、大气磅礴的词风，再加上林依轮浑厚充满魅力的演唱，使得这首歌洋溢着新世纪的灿烂与温暖。 在东方的天空，泛红的云边，有一道金黄色又微亮的线，它就像是一双要睁开的眼，刹那间要揭开。

见，我们已经走得太远，爱的尽头却不是终点。曾经有过的缠绵，如今都躲进相册里面，彩色照片里苍白的字眼。我知道山盟海誓蜜语甜言，也知道他们有多美就有多危险，总还会再眷恋于决心的边缘。我看不见明天，也回不到从前。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听林依轮讲述她的歌唱生涯。近年来除了唱歌，林依轮还在父母的影响下演音乐剧、电影、主持节目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想起当年在广东打拼的岁月，林依轮还感慨万分。 到现在很多人问我说，哎，说你普通话说得很好，不像北京人。我说对，全是因为那时候在广州改了，因为你不改的话别人完全听不懂你说话，就是觉得自己很可怜，很想吃北方菜，完了有一个北方菜特别贵，饺子一斤要好像25块钱还是30块钱，就是觉得如果要是能去那儿吃顿饭，那就是吃大餐了。完了在街上跟别人打听个路啊，或者是说个话，人家都听不懂。改革开放这么多年，等于是近了港口城市和内陆城市的一个距离。 那年我15岁，巧妙地融合了日本电视剧《血疑》的主题歌，由林依轮唱来，别有一番滋味。 1984，《血疑》热播，黑白电视，全家围坐。谢谢你曾深爱过我，亲自对光复这样说，那是爱的。最初一刻，我们都被感动泪落。20年，弹指就过。还记得那首主题歌，我爱的谁也曾经爱过了谁，以为我是谁，爱我的谁又爱过了谁，忘记我是谁。 情愁，一旦经过，我们都改变了。山口百惠好像还在，春天樱花树下微笑。抉择，回归平淡，相濡以沫。他们过得平凡如我，爱情像细水长流着。我多怀念往事如昨，我多感谢痛苦欢乐。再回首，感触太多，才明白什么是生活。我爱的谁，也曾经爱过了谁，以为我是谁，爱我的谁，又爱过了谁，忘记我是谁。爱恨情仇，一旦经过，我们都改变了。山口百惠好像还在，春天樱花树下微笑。 如今的林依轮除了有一份奋斗的事业，还有一个完美的家庭。节目最后送上夜来烧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适合跳舞，你表情偏偏满不在乎，三十度往日却步，你是不是冷血动物？找快乐已不差什么，首歌让你消磨，下一秒你的沉默让汗水打破。请一起随着牌子跟我说，手腕 2-3 两个